不要说世界前十、前二十、前一百，实际上都已经非常 出 色了， 嗯、 对吧？你像包括像大阪大学的口腔科学呀、啊，包括像那个北海道大学的这个海洋科学、哦，除了这样非常热门的专业，或者说这样非常非常出色的专业，国内很多优秀的同学，无论是去读本科还是去读研也好呢，他肯定是有巨大的吸引力。 嗯， 还有呢，像一些比较热门的，就是我们比较，或者说。除了这种世界最顶级的专业之外、嗯、那些热度上比较高的，一方面是前面说的这个经管类啊，这个哪个国家都是这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尤其是在读研阶段比较热门是法律啊、法学，这个可能是跟这个法系有关、 嗯、 啊，因为我们跟这个英美国家这个法系的差异比较大， 是 但是跟日德的这个法系相近一些， 嗯， 所以去那边读法律的，尤其是读知识产权相关的同学会多一点、 哦、知识产权相关的哦，这个方面日本的这个 对因为、这个、 突出一些的 对、 嗯、 因为实际上现在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知识产权是三足鼎立的、 嗯、 他那么样一个国家能跟欧美这样的并列，就可想而知他的这个强度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建筑设计 嗯 这个实际上因为一个专业好坏我们很难去给他非常简单的去量化， 对。 但是你看这个建筑界最高奖项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个得主，除了大量的美国人之外， 嗯， 像这个德国呀、中国呀等等等其他国家都是就一个人，日本有七个， 嗯 啊，他所以确实有一些可取之处， 嗯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有好多这个建筑是这个日本设计师做的， 嗯 啊，确实有这个可取之处。 但是您觉得在日本的实际上它的建筑上？ 倒是有一些比较有、 嗯、 比方说当时我读书的那个地方金泽市的这个有一个、 嗯、 美术馆、 嗯、 它的设计者是那个庆应大学的这个妹岛一个教授跟那个横滨国立大学的这个西泽这两位先生一起这个设计的、 嗯、 那个也是拿了奖的、 嗯、 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呢也确实觉得挺与众不同的、 哦、 但是更多的实际上他们的很多设计尤其从结构跟土木上来说、 嗯嗯、 要不得不为抗震防灾而服务、 哦、对对对嗯、哦，所以他除了这个外观之外他的这个整个的结构技术和它符合它日本的这个地质条件、 啊、 哈， 对， 嗯， 所以我说是比较有特色、嗯、 啊，所以说它建筑专业的这个实力是很强哦、 嗯。 那其实说下来，您所说到中国同学申请比较多的，还真的都是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哈， 啊， 当然还有法律 啊、文科大类的话呢， 嗯， 那个像言语学跟教育学以前是两个很热门的专业， 嗯、 言语学可能难度偏高一点， 嗯、 但更适合说有一定日语基础的同学， 嗯， 去那儿读研。然后教育学呢，也是很多读文科的同学的这个喜欢的， 嗯， 啊、只不过这两年他的这个教育学可能更偏重于师范导向了。所以他可能会要求同学有日本国内的这个教师资格证， 嗯， 啊，这个可能会限制一部分同学的申请， 嗯， 但是整体上来说，因为从就业这个环节上来看， 嗯， 日本那边尤其对于文科，他几乎是不怎么关心你读的是什么专业的。 哦，等就业的时候， 啊、对 这个 我们 企业他不会太关注你的专业。 我们也会去跟这个同学们解释， 嗯， 说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哪怕专业稍微偏一点，只要你自己能接受， 嗯、 还算喜欢， 嗯， 那你就去一个尽量好的学校。 哦， 因为他们将来在就业的时候呢，对几乎所有文科大类是一视同仁的。 哦，是吗？这个比较不一样、哎。 对，如果你真的是说我有一些想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内容，它是有比中国更庞杂、更繁琐的各种从业资格证的。 哦，资格证 啊、 嗯 对你考个那个就可以报什么，没有就不可以。但是至于你本来学的是什么，这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要。 哦，明白明白。 理工科可能还有一个说我要有一技之长， 嗯、 我要靠此安身立命、 嗯， 对吧、 嗯？ 文科大类的同学在就业的时候呢，因为企业不关注， 嗯 啊，所以我们对于同学的推荐也是，如果你有自己非常喜欢的点， 嗯， 那么以你的兴趣爱好为准， 嗯。 如果你对这个专业不是很明确， 嗯， 我建议你结合学习难度跟申请难度来考虑。 嗯、 有些专业学起来太难，